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本土论坛，陈云、梁锦祥。 好，本轮同大家见面啦。咁就今日咧，就喺我哋录影嘅时候咧，其实就立法会外边咧如火如荼啦，系嘛吓。咁又点人数啊，又所谓拉布咁样，系嘛。咁但系咧，就既然上个礼拜我哋已经讲过咧，咁啊暂时不表啦，睇下啲咩最新发展先，同大家再评论下啦吓。咁咧就大家其实如果留意最近嘅新闻咧，就一单消息咧，我谂香港嘅传媒咧都有一啲关注。咁当然嗰个轰动程度就唔会一定好似二十年前咁大啦。咁呢件新聞呢，就係話說阿里巴巴嘅老闆馬雲呢就收購南華早報。咁其實唔止咁樣添，仲因為到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嘅時候呢，有盛傳佢會想買埋明報咁樣，係咪？咁我就覺得呢，即係其實佢就唔應該咁細埃嘅，其實佢買埋梅朵嗰個霍氏集團， 或者起碼買埋肥佬禮嘅蘋果日報啦。 睇出价几多啦？咁而家二十亿嘅太恩啦，即系如果买南华早报及其他嘅刊物嘅话，系咪？咁呢单消息咧，其实都有值得讨论嘅地方嚟嘅。我哋最主要想讲嘅就系咧，其实而家今时今日收购所谓印刷媒体咧，已经系一个相当之过时嘅动作嚟噶啦。今日嗰个新闻焦点咧，或者全世界大部分地方咧，嗰个动力咧，社会嘅话题或者是那个关注的地方就不在印刷媒体，在网上。 网上或者起码是新闻社，但是它是有不断滚动新闻的，比如 CNN 那些。那如果是传统的媒体，譬如南华早报、明报，那是一个印刷版，那它出少少即时新闻，那其实它的主力都还在印刷版那里。那以马云这些做惯网络的，忽然间回去收购纸媒，有点像老会堂。 是不是？不是，他有钱没订制，我都算了一样东西，纯粹有，即是钱太多了。太多啦， 买埋报纸玩啊，或者以前啲收购亚视咁样，类似嗰啲啦。 但系我谂仲有一样嘢都即系觉得系佢个目的嚟嘅，就系呢个系向习总献呢个殷勤啦，吓，即系向习总表忠啦。某周刊都是用这个标题的。但是马云这个举措呢，大家就不要当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因为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看电影的话呢，荷里活电影呢，其实阿里巴巴都开始投资的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职业特工队啦。咁他看到他那个即是出了阿里巴巴那个出来的了。因为制作公司来的嘛。咁这个即是行为本身呢，其实我们只是譬如我自己同一些中国的一些传媒的朋友谈过呢，其实他们现在是很想打入去荷里活的关系里面。咁譬如举个例，譬如阿里巴巴投资了在一些类似譬如职业特工队的电影入面呢，咁你会睇到呢，就相应呢有中国嘅演员，譬如最近呢个例子就张静初。咁但係呢，人哋就唔会俾一个好重要角色你嘅，嗰个角色呢大家出场都唔够一分钟。 我諗会好过以前啲傅满洲嗰啲角色。 唔係，其实好威嘅，以前有一啲即係好著，即係有既仲有譬如香港佢有做过女导演啦，有做过出名嘅女演员啦，咁呢啲喺香港电影资料馆都做过。咁但係而家就搵钱买返嚟嘅呢啲，因为钱多咪cash多嘛。咁大家亦都唔好睇轻马云呢个人啦。咁其实佢英文程度相当之好嘅，因为佢第一份工就应该教英文。系啊系啊， 真系唔记得 吓，佢教英文嘅其实即系我哋都教过英文，不过我哋做唔做呢样嘢啫。咁但系咧，即系佢呢个举措咧，就政治嗰个成分就多过一啲实质投资嘅成分嘅。咁就呢个政治成分，大家就唔好话即系点样能够操控到香港嘅传媒，因为实际上。正如我一开 始就讲嘅就系、是，即系而家成个传媒嘅焦点实际上唔喺印刷媒体，但喺网络上面嘅吓。咁应该我会再讲讲呢样嘢，就系、是、因为如果你话真系要操控个网络咧，事实上今日唔能够单纯靠钱。我亦都举咗例子俾大家睇嘅。咁但系呢单消息咧，其实就有好多可以讲嘅地方啦。咁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佢既然教英文，我又同大家讨论下英文啦。咁技术人员可以去嗰个而家电脑上面嗰、那个即系画面上面啦。咁呢个咧就系 CNN 今日个标题啦。Jack Ma's hubris won't save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rom irrelevancy。咁咧就 Jack Ma 就马云啦。咁咧呢个 hubris 呢个字咧又可以齐一提，因为佢哋唔用 pride， 咁用 hubris 呢个就系特登啊，睇下你哋啲英文好唔好啦。咁因为呢个其实系希腊话嚟嘅。咁啊，陈文呢啲读过英国文学就知啦，因为呢个字本身就比 pride 比骄傲呢个系更加形而上， 即系啲悲剧人物嗰啲狂傲啊，或者对自己过分嘅信心啊，最终系招致佢嘅毁灭。 系啊，咁呢个就讲到系一个人嘅毁灭啦。咁但系点解即系唔可以用英文嗰个 pride 或者甚至以中文嗰个骄傲去形容咧？那个原因就系咩？当希腊人讲到啲 hubris 嘅字咧，实际上系讲人系想做神。 系啊。 即是当他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他觉得他自己是即是比即是可以做一个神的位置的时候，实际上是触怒了神对他那个即是对人那个这样的界限。即是希腊人呢，希腊佬看这个问题就觉得呢，就跟我们有些不同的，就是说人一定不可以僭越。当人一想做到神嗰个位置嘅时候咧，就会遭遇到惩罚。咁呢个系佢哋 keep on remind 自己嘅一个，即系喺古代希腊嘅 remind 自己嘅一个谂法嚟嘅。咁所以呢个 hubris 呢个字咧，就比 pride 更加严重嘅。咁当然后来，譬如去到基督教嗰个就系话，哦，点解呢个Lucifer 点解 要 啊？嗰个就系 西法嗰个， 嗰个系吓，咁就系话佢又系想做到呢个神嗰个咁嘅位置啊嘛，吓 大天。但是想去到不服气嘛，想去到神的位 置、啊、所以后面有一堆东西在这里，但当然啦，即啊，后面佢呢个新闻入边有冇写到啲嘢？咁我哋当然估就冇写啦。咁后边呢个讲就话咧，即使马云咁呢个咁嘅狂傲咧，都不能拯救于南华早报份 irrelevancy。咁呢个点解咧？就头先我哋讲一样嘢啦，就系今日即系呢份咁嘅英文报纸咧，我戏称之为呢个 Red China Morning Post。就是已经无关宏旨、irrelevancy 就是用广东话形容就无关宏旨、既然即是实际上是几时这个南华早报是无关宏旨呢，这个就应该是90年代末期就应该是的、就有一单消息其实都可以在这里提一提，就最近呢就网上就即是这样报道啦，就是说呢就他们一个总编即是一个高层，如果冇記錯，應該譚慧儀啦嚇。咁咧就話咧， 無線嗰、 那 個， 佢亞視同無線都做過，好似應該做亞視啦嚇。就引述就話咧，呢啲而家啲機構咧要請新嘅入職人員，特別係學生畢即係剛畢業嘅咧，就個面試嘅地方咧就要掛喺深圳。咁掛喺深圳嘅原因咧，就因為咧就即係知道你有冇回鄉，即係有冇呢個因為參加雨傘革命而不能翻去大陸嘅，翻去中國嘅一個咁嘅情況。 類似係政治嘅篩選啊 ，political screening 咁 啊。係啊， 用借共匪嘅手嚟到做呢樣嘢。 係啊， 因為佢香港僱主冇辦法知嘅嘛，特別嗰啲不知名嗰啲啦。 咁文雪咧，佢本人同埋文雪啊，佢本人都即係認同呢樣嘢嘅咁樣。咁呢個已經無關文字啦，即係咁你唔做南華租報或者唔做呢啲即係同大陸有關嘅機構，唔使死咩？而家真係 大陸都差唔多。 咁呢、這個即係南華早報無關宏旨呢個問題咧，正如頭先我哋講啦，就始於90年代啦嚇。咁但係咧，即係阿陳文本身咧，其實就喺因為好早年已經拜讀你個文章喺《年青人周報》嗰時候，其實當其時你讀緊書嘅時候，你亦都係喺英文系啦，你已經批評呢個南華早報嘅英文嘅問題啊嘛。 你嗰时戏称为即系僵尸英语系咪？ 系啊，佢系因为好多中学就用南华早报嘅社论啦，或者系有时读者来论，读者来论当然经过编辑部改过，或者当然亦都俾个投书人睇过个风格啱啊，咁之后刊出啦。咁另外就有啲新闻报道。咁其实去到九十年代，佢嗰啲英文嘅水准已经系下降嘅，好多系冇经过好好嘅编辑嘅风格嘅润色或者改动就咁出咗去，好机械化嘅，好机械化同埋好官僚。咁如果系当时我就觉得啲中学生如果当咗呢啲系好嘅英文嚟读，咁就弊。但系当然咧，中学之所以派呢啲英文报纸剪报，跟住整印啲俾学生读，就因为佢系关于香港时事，容易讨论，佢又好难印伦敦或者纽约嘅报纸俾学生睇，因为个国际嘅新闻啊，除非真系好啱，即系个事件好大到系足以关注，但所以就好多时就系好就手咁攞咗南华早报嚟睇，咁结果就整到即系九十年代之后嗰一代人嘅英文，如果你系净系用南华早报嘅英文啦，或者南华早报英文有时会变成教科书嘅教材，改咗之后，甚至会变成考试嘅嗰啲阅读理解，咁样整体嚟讲系令到香港人嗰个英语嗰个风格啦，个欣赏能力啦，嗰啲嘢系咪跌到去平庸嘅地步？ 咁呢个问题本身呢，其实就可以推而广之，就去到呢个中文报纸度嘅。因为文说呢，当年呢就有人认为呢，就可以透过睇明报嘅报纸可以学中文。咁我哋讲到笑啦，就无需要批评呢样嘢。咁但係呢，就如果讲到英文呢，就我諗到而家都仲有呢个危害嘅，就係有人以为即係睇南华早报就可以学到英文。咁我话俾你就唔係嘅。 当年都仲有啲家长係迷信嘛，订份报纸等喺屋企俾啲学生，即係俾自己个仔女睇下，或者校园度订份南华早报就係咩身份象征，或者係英文班嘅象征啦，中文班就唔订嘅，咁类似嗰啲啦。 咁呢个都有一个，其实有一个仲有一个功能嘅，就因为咧，正如头先阿陈文讲啦，譬如香港新闻咧喺国际嘅传媒入边咧，其实基本上冇乜报道嘅。咁有阵时，譬如话你要谂起一啲即系中香港发生嘅事情，个英文点讲咧？咁又不得不又睇下，即系呢啲报纸点样翻译嗰样嘢啊嘛，系嘛吓？譬如话你话豆腐渣工程咁样。我當然呢個係中國新聞啦，咁你諗起呢個因為點樣嘅英文翻譯呢，咁舉個例，譬如係咪 substandard construction 呢，咁樣咁呢啲你就要睇一睇呢啲先知㗎嘛，係咪 有冇啲好地道或者好抵死嘅翻譯。 係喎，咁以前呢就譬如呢個周一樂咁樣啦，咁佢花名叫每周一樂㗎嘛，咁點譯做英文呢，咁呢個又考下你功夫囉，咁樣係咪，咁我記得係有譯過嘅，咁你至於譯得好唔好，呢個喺報章嗰個咁即係死線咁急嘅情況之下，事實上亦都即係不容易嘅嚇。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即係如果從呢個新聞嘅角度或者語言個角度咧，基本上今日嘅《南華早報》咧已經係無關孟子嘅啦嚇。即係以我自己嗰個評論啦，即係嗰個用一個字去形容咧，就叫 unreadable。即系根本唔睇得入眼， 睇得入眼都你冇用。 系啊，咁但系咧，而家又处一个即系真空期啦。因为譬如话，你始终即系一个所谓香港国际都会咁样，咁佢又需要所谓一个英文嘅传媒。呢、這个英文嘅传媒咧，又能够比较全面去反映香港人嗰个社会嘅个情况咁样。咁《南华早报》已经喺呢个方面已经做唔到啦。咁亦都好似而家我哋從事嗰個情況，就係靠網上嘅英文媒體去做呢樣嘢。 網上嗰兩三個啦，如果我哋常見嘅。 係啊，咁但係基於嗰個資源個問題咧，咁亦都未如理想嘅。咁呢個亦都講到一個即係好全世界性、好普及嘅問題啦。咁其實其實可以翻翻嚟一個正常嘅畫面度嚇。就其實而家咧呢個印刷媒體的問題呢，實際上不是只是在香港度的。這個基於是一個即可以說全即世界性的問題。一個具體的例子就是譬如很著名的一張美國大報《紐約時報》。 咁讲緊呢十年到或者十几年其实吊緊命，即係隨時又係即係可以隨時執笠嘅。因為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呢，有一個紀錄片呢叫做 Front Page Story， 就係講 New York Times 嘅紀錄片嚟嘅，就係講好多人都估緊紐約時報就快會死， 睇幾時 睇幾時呢。咁個原因就係、是、即係等於而家呢個即係香港嘅情況呢，就係、是、因為年紀越細嘅呢其實就越唔睇報紙。所以唔睇報紙係唔係好似我哋以前咁講，就算我唔買，起碼我都係、哎、有時間我都睇睇，有機會睇睇個報紙，因為網上起碼網上。咁而家我嘅情況就係連我連網上嘅報章我都唔睇、我唔知你個情況。 我都唔睇，因為係冇人啊，除非係 Facebook share 出嚟有啲長嘅文章，譬如明報有時都會睇，就當某啲作家喺嗰度登咗啲，或者係議論嘅人登咗啲嘢係長嘅，譬如兩千字、三千字有見地咁啊睇咯。但係佢好快就會喺其他嘅網站轉載啊嘛，嗰啲個人我就唔需要直接入到明報睇。 嗱咁阿陳文本身其實係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嚟㗎啦，即係你可以講啊，譬如以前你都有所謂叫有地盤。即甚至有呢个几千字嘅地盘，咁但系咧，即有啲人会觉得，即当我即将你个地盘将佢封杀咗之后，咁你就赶绝你冇言论嘅平台。咁但系 turn out 就完全唔系呢回事。 呢回事咧就系、是、我走咗之后，就系我因为我喺嗰度或者类似我咁嘅人物喺嗰度刺激起成份报纸嗰个评论风格或者议论风格系唔见咗啦，即系冇咗我之后，一来一批读者走咗，二来我唔会睇，我亦都唔会评论系仲喺嗰个报纸出嘅文章。咁第三就系我喺嗰啲报章入边掀起嘅论战同埋辩论消失咗。 咁变咗就其实以前就会觉得咧，我哋 cut 咗你就你死，如果唔系 cut 咗你佢死， 因为我将啲嘢带走晒网络啊嘛，同埋我网络嗰度，我用五年时间咁系讲本土政治，讲城邦论，中港区隔，话下邦联，话下文化复兴嗰啲，我系带起咗一批平时唔多喺报纸投稿，亦都冇办法喺报纸投稿嘅读者，咁跟住写佢自己生活嘅嘢，咁结果系有十几廿个系都系城邦论或者系本土论嘅作者，网上作者系出。跟住形成一个作者群喺个网度，喺个网络嗰度生存。 其实呢个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嘅，即系大家可以想象，即系当年咧，如果呢啲所谓报章for whatever reason， 我哋唔知个理由具体理由咩，佢冇封晒个陈文，咁城邦论摆咗喺报纸度出嗰个效果，同而家网上出个效果会唔会相同咧？呢、這个其实大家可以真系可以思考啊， 即系可能就系泛民就会变咗城邦论嘅承载者啦，或者系甚至系自由党或者某啲某一啲嘅功能组别嘅议员，咁或者系中产，咁就唔会落到去低下阶层，或者系年青人，或者系我哋戏称之为游离浪荡嗰啲网民，咁即系话佢系将我由一个。上层啲嘅社会阶级，即系 social register 或者 social strata， 一下将我驱逐咗之后，就城邦论就下放民间，要用老共嘅说话，下放民间之后，呢、这个唔系你嘅世界，即系唔系泛民，亦唔系有钱佬嘅世界，呢、这个系我哋即系真系人民群众嘅世界。咁跟住你咪啲记者咪采访啲人民群众咯，即系啲网民喺立法会起义啊，或者抗议，跟住有人哇你乜 CCTVB 啊，哇你苹果啊唔俾你影咁。咁呢下你已經中招啦。 咁嗱呢個咧就係一個好有趣嘅話題啦。因為如果形象啲講咧，其實即係以前封殺你個地盤，等於想流放你西伯利亞啊嘛。結果就唔係。我唔係講話，我真係猜測到佢有主觀咁嘅意圖，就係、是、總之睇你唔順眼啫。 睇你即係睇你點死，你冇地方發表咁，你估唔到你美國就帶咗 internet， 跟住帶埋 Facebook， 帶埋blog 各種嘅嘢入咗嚟香港啦。 咁呢、这个就是道家所讲啦，即系老子所讲啦，福系祸所以啊，系嘛？咁你以为是一件坏事，咁原来可能唔系，可能即系有一个大家都意想不到嘅效果喺度，系嘛？啊，咁呢一个咧，即系当然你可以有一个反驳啦，咁话，就算当其时你 即係封殺你咁樣，咁都唔代表你一定喺即係網上係兩個完全對立世界嚟㗎。你可以又喺報紙寫，你又喺網上寫。但係大家要記住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冇咗呢個被流放，冇咗呢個被封殺地盤咧，我又估計你冇嗰種動力喺網上寫咁多嘢。 唔會，一定唔會，一定係喺以報紙為主。首先報紙有錢，另外就係報紙嗰批專欄作家係會經常見面啊，編輯會經常見面，經常傾寫咩主題，而嗰度係會令到我寫作方向限制咗，其實就限制咗個品味，限制咗個階級利益，或者係個甚至個政治取態，即係要温和啲啊，冇咁搞咁多嘢，冇下下鼓吹，即係譬如喺報紙你唔可以話衝啊，或者咩，或者係封民主黨啊，你唔講得嘅咧，那個報紙就是親民主黨噶嘛。 哦，你淨係一個當其時你去鬧嗰個學聯，可能已經出唔到街啦。即係特別係譬如話，收尾喺你網上出到嗰本《陳文擊語錄》，擊語錄嗰啲。即系我估计你报纸你唔会写到呢啲嘢， 写唔到，或者系讽刺支联会嗰个外国嘅六四集会，就系一啲精神鸦片，咁呢个人绝对出唔到。甚至我即使喺网上出，喺苹果同埋明报系联手各种嘅作者，包括以前嗰啲一齐写作嘅、一齐倾问题嗰啲同行，都对我群起而攻之。 系啊，吓，咁呢个即系当然有佢嗰个本身嗰个对陈文嗰、那个负面嘅影响啦。举个例，譬如话。因为你在网上写这些东西，那就可以说你变成众矢之的了。那现在实际上这个这样的问题都未还继续发酵着。但是又因为这样的时候呢，即是那个大家 看香港的问题，那个即是争论的焦点，如果正面来讲，那个深度又推前了。 也都令到以前不看报纸，或者他是不会接触这些所谓什么鬼知识分子报纸啊，或者是亲泛民的报纸的人，在网上不断地 share 的时候，他会自己看到那个新的看法，或者其实都是旧的，就是旧的国际观、国际斗争的视野，或者民主党的坏处，或者是香港本土政治应该找些什么人代表自己的、那个尊严和利益出去斗争。咁啊，重新启发到一啲低下层或者系唔多接触传统媒体人，知道原来系有得斗嘅，有得玩嘅，而每次都有少少胜利，积少胜为大胜，咁跟住成个网络世界就好有希望咁样系不断咁前进啊嘛。 嗯，但系头先陈文讲咧，我必须有一个修订啦，就系、是、其实嗰个就唔止低下层嘅，因为你系纯粹以嗰个收入去计嘛。但系据我所知咧，其实有多睇网。甚至睇高登或者睇你的文章的人咧，好有錢嘅， 咁佢唔會出現，即係唔會， 而且甚至係讀好多書嘅，真係， 即係會出現嚟鬧，或者加埋把口咁緊， 嚇，咁所以 靜靜地閱讀， 嚇，咁只不過問題咧就係話，我諗其實你就應該用嗰個年齡層去界定，就係、是、睇報紙人嗰、那個年紀係越嚟越大嘅，個眾位數一路推高嘅，嚇。咁、那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是、因為新生嘅新生代咧，其實因為佢哋喺好細個時候，其實已經接觸電腦，佢哋冇基本上冇嗰個對電腦嗰種咁嘅恐懼症、嗯、即係覺得所有嘢即係好理所當然，就喺個電腦度會做到。 係啊，即時連線，我就會喺 Hyperlink 度揾到成個世界嘅嘢、嗯，或者歷史嘅嘢，就唔需要話。在报纸上追一个作者今天写什么听天写什么，我记得他三年前写过什么，三年前写过的时候是怎样、嗯、那些就是、现在电脑很快用 Hyperlink 做到那个效果，你喜欢选就选，不喜欢选就 ignore 他不看、嗯、但以前的人就是靠阅读经验，而那个阅读经验和那个印象是会绑住他前进，绑住他不接触新的、 特别是报纸的编辑、 啊 啊、即是如果那个编辑是伏击成邦论咁都好啲，但如果佢同你对头咧，佢真系玩佢残嘅。 啊、 我唔知道你自己有冇啲经验嘅啫。但系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呢、這个又系好即系 relevant 啦吓，即系话同而家香港嘅政治好有关啦。就系、是、如果假如咧，即系譬如以你自己为例嗰、那个言论或者系嗰个文章能够喺报纸即系能够刊出到嘅话咧，呢、這个实际上代表咧就系、是。个报纸或者呢个传媒加埋香港一啲即系政治力量系可以 co-op 到你，即系佢可以将你消化喺嗰个制度入边，系嘛？譬如举个例，譬如话哦，如果你又写到咁样，咁可能即系民主党又或者公民党又攞咗呢个城邦论可以作为佢某一啲嘅元素走去，即系喺个即系政治议题上面。当然呢、這个我觉得个人觉得呢个发生嘅机会相当之微，但系起码呢个如果喺即系话。 在你在那個傳統的媒體裏面生存到，這個代表就是有 co-op 被 co-op 的可能性， 被收編，被收編，而那個我亦都是很有策略地避開的。譬如說在明報或者蘋果不叫 叫我停專欄的時候，他們是不斷地說這個題目你可以寫下，那我是絕對拒絕的，甚至訪問都拒絕。原因就是我不會將我擺在那些公民黨或者泛民那些人的言論入面，就是作為其中之一。咁跟住就啊，今日陳文講乜啊，聽日啊啊親泛民嘅嗰個唔知乜嘢講咗乜，跟住大家好似係好相似喎，跟住誒陳文好似親泛民喎，呢啲嘢我知咁啊，咁我有家抽身，你唔俾我玩，我亦都唔會同你玩。 嗯，咁啊呢個即係情況咧，簡單嚟講咧，就係城邦派或者所謂本土派咧，其實佢晨早就係因於基於一啲好客觀嘅理由，就要同泛民區隔。係 啊，泛民區隔。 即係呢個係即係不由人嘅主觀意志去去轉移嘅。 有啲新媒體出現就喺媒體度區隔咯，即係我哋新媒體，即係城邦論或者本土論就喺新媒體、新媒體、傳統媒體就你嗰啲殭屍玩啦。 嗱呢個即係 classification 咧，呢個即係咁嘅分別咧，即係咁嘅分法咧，其實就好精辟噶啦，即係好簡好扼要，就係好奇怪地就係而家係真係河水不犯井水，或者真係大家處於不同嘅地盤度，就係你泛民建制派全部都係好依戀傳統嘅要印刷媒體，佢硬係唔知點解硬係搞極都係去唔到嗰個互聯網嘅世界入邊。 互聯網係真係要真材實料嘅，唔係咁容易靠個編輯安排曬啲文幾時出，咩版位幾大，即係字體幾大就控制到嗰個曝光率，唔係呢回事。 係啊，啊舉個例，譬如話我上個禮拜我哋一舊病過劉慧卿啦，咁當即係記者問佢啊，譬如呢、這個即係打機串流咁樣，咁佢完全都係啞口無言啊嘛。呢、這個就證明咗，即係佢成個政治力量本身咧，係同嗰個網絡世界，即係簡單嚟講，網絡世界其實代表咗而家呢個世界前進嘅方向，即係同個真實嘅世界係完全即係脱咗節。咁如果城邦派嚟講，簡單嚟講就係因為佢要喺網上生存，所以佢就同呢、這個即係社會去緊嘅一個方向有一個相當之扣緊嘅關係度啦。咁呢個就代表話，即係如果你要諗就係邊個係喺將來喺之後五年、邊後之後十年、之後二十年會繼續存在咧？這個你自己聽到這個分析你就已經知道了， 還有為什麼他推網絡23 為什麼建制派和民主派會聯手打網絡，都看到了，就是網絡就是 新思想的世界 但是即也都要自我反省的，現在網絡世界即譬如我們自己做的很明顯即都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啦，那馬雲那麼有錢，那我們搞網絡就沒有錢嘛 慢慢 是啊，就是一個窮的和一個很有錢的人現在作對揀，那又誰贏呢？大家可以、即是自己分析一下啦。好，第一节我们有一个结束，我们第二节就回来。 陈云新书《汉邦中文课本》第一册，主题为《天地君亲师》。天地流转为四季和节气，君是国家天下，亲是家族三代，师是老师。课文汇通中西文化，文具仿照童谣以押韵，以便诵读。书本附有解说，儿童家长可以读，儿童长大之后亦都可以重读。老师，点解课本嘅封面有架马车喺度嘅？ 古时啲人外出咧，就平民百姓就行路嘅，只有贵族先可以用马车嚟代步。咁另外咧，喺以前咧，只有贵族先可以读书嘅。咁故此咧，呢本书摆马车喺个封面嗰度，系表示系俾尊贵嘅人读。咁呢本书希望可以教到啲细路仔咧，变成一啲尊贵嘅人。 第二课，春来百花开，踏青人自在。老师，点解课文字句押韵，但系又唔系见惯嘅诗词嘅？另外，点解课本唔用彩色印刷，而用黑白印刷，啲字又印得咁大只嘅？ 课文的字句押韵咧，系因为中文系有声调嘅，而押韵系容易学，可以令啲细路仔了解中文嘅特性。课本系唔用彩色印刷，系为咗避免啲细路仔俾啲色彩吸引咗，而忽略插图嘅线条。睇清楚插图嘅线条咧，就可以使到啲细路学习欣赏国画。春来百花开，踏